调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今天呢是礼拜五的晚上啊，这个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又在每天晚上8点和大家如约见面了啊。今天晚上呢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有另外一位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老朋友啊，同样也做客到了我们当中。今天呢也将会为各位带来许多好听的歌曲，所以呢各位一定不要错过。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现在这个手头闲着啊，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干，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个重新认识一下啊，我们青年台的这位老朋友，之前呢也是作为首都师范大学首诗歌者比赛的参赛选手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梁博洋，欢迎博洋。 欢迎，欢迎我自己，欢迎我自己。 对，来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大三年级的梁博洋，然后之前作为首诗歌者的十强，来参加过挑战新歌声这边的录播节目。 嗯， 然后 直播节目不是录播节目， 直播节目。哎，然后大佐，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这真的好久不见了。对，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当时也是来了好多的在校生啊，博洋作为许多同学们当中，他的唱功可以说是非常了得，而且是有那种完全是独特风格的，就是让人一开嗓就能知道，哎，这是梁博洋的声音，梁博洋又来给大家唱歌了。 对，所以今天啊，博洋也给各位准备了五首歌曲，完全都是他属于他自己风格的。各位呢，也抓紧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哎，博洋先问问关于上次比赛的事吧。这个比赛之后还没有问问成绩怎么样？当时 啊，我们比赛当时是这样，就是决出一个第一名是那种人气性的，然后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同等的。我就是那些同等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没有 没找别人拉票。 哎，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没有那种比较突出的，比如说什么人格魅力，因为我风格太多了，也有关系吧，所以就大家都拿着一个小金人就很开心。 大家都拿着一个小金人很开心。 是。 OK， 没事啊，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在挑战新歌声里边啊，让你再重新唱嗨一次。 好的。 OK，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啊，首先来听一听我们的博洋为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先声夺人。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博洋，听说爱情会来过。博洋准备好了吗？ 好了。 OK， 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到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照顾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我发誓说我没有忘记过，而关于你选择了现在的他，我也只能说是难过，也没有如此洒脱。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于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哎呦，不错哦。啊，刚刚说什么？ 出了意外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算是一个很正常的唱歌当中的情况出现了吧，这个。 哎，对，就是对于不记词儿不记段落的梁博洋来说很正常。 哎，是不是不记词和不记段落的这个已经作为一种你的特点在同学们之间传开了 啊？算是吧，就是之前有一个故事，是我初中、啊、哎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儿歌王，我天天唱 儿 歌。儿 歌王， 哎，对， 高中的时候 是。 好家伙，唱什么儿歌？ 唱两只老虎 啊！ 我每一次 两只老虎不记词， 我每一次都不知道那两只老虎，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在我唱到这一句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然后我就会编。我现在都不知道 是什么啊， 就是我会唱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脖子、尾巴、肚子之类的，我不知道真正的是 啥。没脖子，这老虎这得胖成啥样啊！我天哪！哎，刚刚啊，第一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我们不记词的梁博洋。但是啊，这个话说回来啊，他这种独特的演唱风格，让我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感觉。 啊，是吗？ 哎，你是有之前，因为就是听你唱歌特别像那种黑胶唱片放出来的感觉， 嗯， 是有就是故意去模仿，还是说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声线？ 也不 是，还 是 说我本身就是唱、 哎、 唱什么歌都是这样的？ 对喽， 特别像捧哏，你现在这样。 其实我是逗哏。 哎，那就是说之前也一直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练习，也是一个因为我看到啊，这个你的、嗯、自我介绍上写的基本上都是主修， 自个儿有兴趣，对 啊，主修法语，然后还是理科生， 哎，是， 然后往下，你现在特别像一个专业的捧， 我给您捧，您应该感到荣幸， 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这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啊，在我们今天这个嘉宾身上啊，不仅仅大家可以看到上世纪黑胶唱片歌星的那种感觉，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个舞台上相声演员的段子那种感觉啊。对，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段故事，我觉得这段特别有意思， 一会儿再说。 对，因为作为非专业出身，出于兴趣喜欢音乐，而且还在编曲上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嗯、我看到这上面写着、嗯、而且还学了好多种不同的乐器， 是，都是兴趣。 好家伙，咱打小开始说吧。 打小开始说， 对， 打小开始说，最早是钢琴吧。 最早是钢琴，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 哎，其实我钢琴不能算是自学，因为我从我们家就是我妈跟我姥爷都稍微会点琴嘛， 嗯、 然后我从小三岁我就摸琴了。 从小三岁摸琴的有琴凳高吗？ 没有，摸的是电子琴， 啊、 然后但是那电子琴那个架子老高了， 啊、 我就这么着。往上、 啊、往 上去， 往上那么搭着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反正就很喜欢音乐嘛，因为我站着走道说话唱歌都特别早，所以就是， 哎，你等会儿这段信息量有点大啊、嗯、 哎， 站着说话走道唱歌 都 特别 早，对，我是，就是我妈说我是 六个礼拜的时候会叫他爸爸。 六个礼拜， 嗯， 好家伙， 嗯， 这天生一 边，但是再说话就是一岁之后了 啊，就是六个礼拜之后，然后就再也没说过话， 叫了一声 之后就再没说， 叫爸爸爸爸爸，对，然后就之后只会叫我爸，不会叫别人。 哦，我还以为你在六个礼拜之后只会说这俩字之后，然后。再往后的那几个月里边就压根儿没搭理过谁，一直没说过话。 我就是有什么想说的就嗯，然后就会叫爸爸爸爸爸，然后到了 那个 都不会。 对，然后呢说到唱歌呢， 嗯，唱歌的话 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唱歌了？ 就是我们家当时边上有一个那种我觉得现在可能那个公园里之类的也有，就是人大、嗯搭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棚子，然后当时我妈教我王老先生有快递，王老先生有快递呀呀哟那个，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去唱一个，然后我唱的时候别人都从底下说哎谁家小孩唱歌这么好听，然后我当时特别高兴，但是真正开始唱歌可能还是之后受各种各样的就媒体上的各种影响吧。 嗯，就也是在小的时候只是作为那种嗯，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子应该都会有这种机会，然后下面的长辈们啊说哎呀唱得真不错，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是在比赛当中还是在看过一些综艺节目，那些比如说歌唱比赛的节目之后才觉得自己去应该是想要去唱歌。 我觉得唱歌这种事儿呢是至于我算是一种兴趣方向，然后 而且就是开心了不开心了都会想唱歌， 开心不开心都会唱。 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说我一定要去证明自己或者说我有多厉害怎么着，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真挺厉害的，我就、嗯、我一直这么想我就特高兴，我一高兴哎我就想唱歌，哎我不就来这儿了吗， 一高兴就想唱歌 哎对， 然后一觉得自己就这样又有自信了，然后又想唱歌，哎这个循环特别好。 对，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不像有的人他高兴不高兴都爱吃，然后一高兴也爱吃，一不高兴也爱吃，然后就变成一个300多斤胖子。当然开玩笑啊，这个刚说完小的时候学习电子琴，然后自学了口风琴，还有之后接触了竹笛、 竹笛是 上过课，八乌陶笛、 嗯、 哦， 就是电子琴的话也不能全算自学，因为我学到差不多八九级吧。然后 差不多八九级，你这好像特别无奈的样子，撒撒嘴啦，就八九级啦。 因为嘛，因为要考级、 啊， 我不喜欢他考级的曲子，我就喜欢自己搞，所以我就不考级。然后我妈就说：“啊，那你去弹钢琴吧。”我说：“啊，好的。”然后我妈就说：“用不用给你报名啊？”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弹。”然后就自己玩， 也就是那种半推半就的状态，就把这。 嗯， 八九级过，哎，是没有去考级， 没过 ，但是差不多的等级是在那， 就是对。然后我基本上就技术方面就基本上停在这儿了。你要说让我弹一个肖邦，我可能得练个十天半拉月的，哎，能弹出来一段像模像样的。但是怎么说呢，古典是我喜欢听的，但是不是我喜欢去着手去做的，因为我知道我也超越不了那些前人，所以不如就留下来欣赏。 嗯，哇，这个理论真的是好厉害的，好牛的说。哎，那之后学习完了，因为你看现在几个乐器了，电子琴、钢琴、口风琴，然后是等一系列键盘乐器，然后之后又开始学习写了中国的 吹奏，是吧？ 对，吹奏啊，你是怎么从键盘开始到吹奏的呢？ 吹奏呢，是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大家必须得选一个下课之后的课，我说不能直接回家玩吗？老师说不可以的，然后我就看他那个当时是有长笛，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科是口琴吧，好像是、 啊、 因为口琴的话我姥爷会，我直接问他就行了呀。我姥爷其实也会长笛，但是我想就必须要选一个。还有一个是数学，我当时可厉害了，我数学年级第一，我说我不学这数学，我说不学，我要吹笛子。我妈说那行啊，那你就吹吧、 哎、你们学校这课外活动这也是够可以的啦，一边是数学一边是吹长笛，这俩根本挨不着边啊。 因为这些东西啊，它其实是取决于家长不取决于学生的 啊。 因为就是学校会说征求家长的同意，所以我爸妈都是比较开明的那种人嘛、 嗯、 然后他们就说尊重孩子，不像有的人其实数学课的班也是满的，都是家长逼着报的。 嗯，然后你当时就还是凭借着兴趣选择了吹奏的班。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笛子声音好好听啊，是那种清脆的 竹林里边的那种，就是比鸟的鸣啭还要去上升一个清脆度的那种感觉，我就开始迷上了中国的民乐。 就是从那开始之后，开始学习类似于葫芦丝啊、乌陶笛啊这些传统的中国乐器。 对对对对对。 那之后又开始玩起了吉他，到现在这个乐队的主唱，大家知道啊，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乐队呢，我们叫做石小郭乐队啊，这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摇滚乐队。 啊，是的。 对，大家那个冯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队吧。 就是我们乐队的组成都特别迷，然后包括我还有另外一个女生， 能看出来。 对，然后就是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电机系，跟我一届的，还有那个学妹是下一届的。然后鼓手是我的高中同学，跟我当时玩的也比较好，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隐匿自己的才华。他当时只知道我喜欢唱歌，他没觉得我唱这么好。后来呢，他们这个乐队就是办完了之后，忘了是因为什么事儿嘛，然后鼓手就说，哎，梁哥你要不要来我们。 梁哥， 我高中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哥呀，我初中的时候也都叫我哥。 可以， 因为我当时头发特别短，特别帅气 啊。梁哥， 好， 请继续你的。 好的，左弟。然后就是他们说你要不要过来唱歌啊，我说唱歌能有什么好处，他说我们全都给你陪衬，然后就是说你想唱什么唱什么，我说那好啊，然后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开始了排练。当然唱歌其实怎么说，学生乐队就是往里搭钱，但是大家都是热爱这个的，所以就经常去集会在一起。 大家也都是有钱人。 然后一块儿去做那种比如说学校内的演出啊之类的。 那是怎么又从，你看啊，现在咱们的按照逻辑顺序来捋一捋，最开始是钢琴、西洋乐器、古典乐器，然后开始是中国的陶笛、葫芦丝这些传统的吹奏乐器。 你问我怎么开始吉他的？ 对，不是，我是想问你，为什么最后选择的归路是在摇滚上面？就是摇滚乐是它哪一点吸引了你？ 摇滚， 而且你作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外加你之前学习过西洋乐器，欣赏过古典乐，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音乐风格，就是为什么你会最后作为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出现？ 怎么说呢，我觉得一是因为乐队的人他们既然都要当我的陪衬，所以我也要稍微的去顺应这个乐队的他们的思路。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快节奏的东西能给人以兴奋感，因为如果你就是不是那么笼统的去定位摇滚的话，比如说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比如说这个歌它如果加上了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节奏，然后包括编曲上面比如说副歌稍微来一点花样的话，它也可以算作摇滚。我觉得摇滚这种东西它特别迷又特别厉害，你要慢的呢也可以摇，所以它应该是这个现当代流行音乐的归属之地。我觉得就是能唱摇滚，然后又能唱别的，比如说偏向 jazz 的摇滚，然后偏向这个老歌的摇滚，就何乐而不为呢。 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摇滚吸引人的地方还真的挺多的， 对吧。听摇滚， 哇，听摇滚。今天节目就不唱摇滚了，这个摇滚在我们台出去的效果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麦它收干声嘛，所以还是就是 对 比较适合我本音的歌。 对，本音的那些歌啊，这是那种上个世纪那种黑胶唱片的感觉，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8.FM927 来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刚刚聊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第二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我们的梁哥啊，博洋送给各位的 City of Stars， 这是一首英文歌， 爱乐之城的主题曲。 爱乐之城的主题曲，今天是要拿英文唱还是要拿法文唱？ 英文 啊。好， OK， 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梁博洋 City of Stars， 一起来听。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ll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did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wanna see everybody want. During the bars, it's through the smoking of the crowd.It rests around. It's love. Yes, I'll be looking for his love for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It seemed really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crazy beauty, a rat-a-ta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梁博洋 City of Stars 爱乐之城的主题曲啊。我现在一定要收回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啊，这个上世纪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黑胶唱片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感觉了啊，外国的国外的那种感觉也出来了哈。 感谢，你这有点太捧我了，捧我就捧到这个顶上去了。 那不行，那一会儿还得拽下来。刚刚这首歌曲 City of Stars 啊，这个我们稍作休息，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博洋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这个确实真的很有那种古典风格的味道，不能说古典风格吧，有复很，对于我来讲很有那种复古风格的感觉。 就可能是因为我唱歌有颤音，对吧？ 也不能这么说，而且很多的发音的位置。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能把人拽回到那个曾经美好的黄金年代 啊，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刚记得没胖的 岁怕好收啊，这个唱歌收费的不能随便给人唱的。 是 OK， 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好听的歌曲啊。各位不要走开，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们一会儿见。 With me, it feels like driving in a car with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跟往常一样啊，这个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嘉宾梁博洋梁哥啊，也跟我们大家讲了很多好玩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梁哥，来跟大家打招呼。梁哥，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大三的梁博洋，然后我非常喜欢唱歌，也非常开心能再一次来到这里。 对，能非常开心的，一会儿还要再给大家唱三首歌， 非常开心。 是发自内心的吗？ 是的。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有好多的艺人包括歌手在内，就是我跟他说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唱现场，说可以啊，能不能唱五首歌？五首歌干嘛呀？我说我们大家想听。对，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博洋给各位带来了两首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还有 City of Stars。对，都有那种很复古的感觉啊， 因为都是老歌嘛。 其实也还好吧。 City of Stars 是新歌，但是它感觉很老。 对，但是至少是唱出那种很复古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就是活在一个现当代的古典人，不能说古典人，古人。就是最近一直在听那些，因为我看到你这上面写的喜欢的风格也有很多，喜欢音乐的风格种类也有很多。我最近一直在被那种美国的应该是在二三十年代的爵士迷住了。 对， 真的 是，就 是 那个时期的爵士，其实它多数都是用萨克斯，然后跟那个爵士的那个贝斯的什么之类的来完成。 对，而且它整个的音质虽然说没有现在的那种，你看现在最近那个哪个 APP 上又推出了那种黑胶音质，就是那种乱七八糟音质，只要你花钱就能听好音质那种。但是它那个音质还是纯粹属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你还能对还能听到里边有一些杂音的感觉。但是真的就是你每一次打开那首歌，听到那种音乐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穿越回到了古代，也不能说古代吧，穿越到了很久之前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特别爽。 对，没错。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对于这些比较复古的音乐你怎么看？ 我 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些音乐？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人，我就是听这些音乐长大的，因为跟我这一辈， 你不要吓我好吧。听这些音乐，我刚刚说的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音乐长大的， 就是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之类的。因为就是，你看咱俩岁数差不多，对吧？然后， 强行跟我拉，强行跟我把这个年龄拉回来。 然后就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是听周杰伦长大的吧？但是我呢，我就是听什么 贝多芬长大的。 我不是 小， 我是说那个带词儿的呀，带词儿的，我是可能听张国荣之类的长大的。 哦， 对， 哎，这个确实，我小时候也是听哥哥长大的。 嗯，对吧？然后就是，就感觉其实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欣赏那个时候的节奏还有调式，因为我毕竟不专业，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 就是、嗯，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吗？ 我用一个场景来描述这种感觉， 单纯用好字来描述那个时代有点儿不够贴切。 嗯，我用一个场景来描写吧。 嗯 嗯，你想象一下 绿色健康的场景啊。 你想象一下晚上， 嗯， 在一张两米乘两米的床上。 为啥非得是两米乘两米的床？ 大，旁边有一个落地窗， 嗯， 然后挨着海。海边上就正在吹来的一阵一阵的海风，海风的声音透过你的那个窗子传进来的已经不多了，但是还稍微有一点儿。哎，这个口技，小哥口技可好啊。然后这个，然后你前面放着一个电视，电视上呢有两个人，他们在跳探戈。 嗯 嗯，旁边呢是几个绿植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屋子里边没有电脑，没有一切就是那种比较现代的东西，甚至电视都是那种黑白的小小的颗粒感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穿大踏的板，穿着大裤衩子推开门， 跳戏了你这一下， 迎接这个海风，然后海风扑面而来，然后月光在上面，然后海水拍打岸边的声音，然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四周静悄悄，没有蚊子，只有风的声音和水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听那个年代的歌曲，无论有词没词啊，就是给我的感受。 哇， 特别爽， 这个形容的还是挺意象的， 是吧？就很绿色健康，而且 发出了尴尬且成熟的微笑。 是的呢。 当然啊，说起那个年代的音乐，就包括张国荣或者说周杰伦啊，当然那属于、我觉得应该属于一个跨时代的感觉了。 我现在 就是 怎么说， 现在再回去听也是跟现在的音乐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不过现在还是就是有人说那个说博洋你会不会唱那叫什么晴天还是什么，是 晴天， 是晴天吗？ 嗯， 然后我说这个我听过不太会，我学学。我说哎，这不是新歌，不对，这是老歌，这新歌老歌。他们说哎，周杰伦那么多年前的歌你居然说那是新歌，我就觉得就可能我还是停留在那个， 对，有一点模糊了。 嗯，对 对，包括现在每次打开这个音乐软件，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怎么样，反正我每次打开音乐软件的时候，他都会给我推荐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包括之前的一些老歌。你比如说像杰伦最开始的那几张专辑，包括前段时间还居然给我推荐了双截棍。 啊，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推荐，反正我平时是用网易云，就是你听什么，他就会推跟你听的类似的，或是同一个人的，或是同一个风格的，对。 嗯，总之喜欢音乐就好了。 嗯，是是是。 对，刚刚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这个我们还是既然说到了那种吹着海风，然后穿着大踏了板儿，在这个沙滩上面吹风，而且没有蚊子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了啊。但是这个虽然不是海，是个湖啊。 哎，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我们的梁哥《贝加尔湖畔》啊，这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看看我们的梁博洋会给各位演绎成什么样的感觉呢？不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第三首歌曲《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梁博洋，一起来听。 怀里 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的红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今天我们第三首歌曲《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梁博洋。我真的没想到能唱这么低啊！ 是我音乐其实跨音乐其实跨的挺大，但是这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稍微还是低了。 我觉得刚刚这个，我因为在你演唱的时候，我这个一个不小心稍稍跟唱了那么两句，我发现 挺低的是吗？ 你这个就是。因为女生她的音域本身就比男生要高嘛， 嗯， 我发现刚刚咱们俩的音域是一样的， 哇哦， 就是已经低到了那个位置上了，这是我真的没想到的一点。 哎，这个位置，对， 对，就是那个位置， 是不是有那种就穿着大裤衩子，对面有海风、有湖风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形态特别的休闲，然后比较能够放松自我， 嗯、 对。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食神》？ 嗯，是电影吗？ 对，周星驰之前星爷的一部电影《食神》。 哦，看过看过，嗯。 那个爆浆牛丸在嘴里边爆开的那个感觉，好像夕阳下的奔跑。 夕阳下的奔跑。 对，确实听到这种歌曲会有那种感觉啊。哎，唱完了第三首歌曲呢，接下来啊，来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其实这事儿呢，跟这个，音乐形式其实没多大关系，但是跟歌手本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大了。不知道最近有没有 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啊，在关注这个相声市场。虽然说现在相声市场已经不像是之前那样单纯的说相声了，这个会唱歌的也特别多，一下子这个人才辈出，比如说这个九爷呀、辫哥哥呀、张云雷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他们出来的这个宝嗓，然后唱的现在的这种流行歌曲， 长得又帅，嗓子又好， 然后又唱的是现在这种流行歌曲，就吸了一大波的粉丝啊。对，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呢？我们今天的梁博洋作为一位女相声演员， 演员谈不上， 女相声爱好者， 是的。 哎，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为什么首先啊，我就特别好奇两点。第一个是作为女生，因为在相声界里边女生说相声很少，就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这本身就很少了。你包括之前上这个微博热搜的哪个这个收了个女徒弟是吧，这一下子就火起来 了。 对，这因为第一点，在女生说相声就本身很少。第二点，为什么要选择说相声？ 怎么说呢，其实因为我就是北京人 啊， 一般不是北京人都是爱听相声吗？ 嗯， 小的时候就我爸就老听相声，我就跟着听，就什么段儿啊都稍微会点。说完了，我小时候是那种很擅长表演的人，就比如说就这么说，你知道那个 AKB48 之类的吗？之前不是很早，就中国也有那种偶像团体，就唱什么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花之类，他们会跳舞，我基本看一遍那个 MV 就能在家跳出来。所以听相声也是，就听小品，我看一遍我就开始在家跟我爸妈演。就怎么说呢，就挺喜欢。而且这种就能别人能逗乐了你的事儿，你再去逗乐了别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 把快乐传递给对方。 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男女什么之类，性别应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女生她实际上还是很少有放得开的。因为在相声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成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得罪这个真正的相声界的人，我觉得都是就是在互相损。比如说我损你一句，我损个后台的时候， 这个在相声的专业用语里边叫做伦理哏。 哎，是。就是怎么说呢，感觉这种方面的话可能女生 可能会拉不下面来。 对，然后就好面子。所以说，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说贯口啊什么之类的，或者说评书，女生的嗓音其实也比较 不大适合那种气势恢宏的感觉。 我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相声社有熟人嘛，就全都是熟人，因为相声社的人而认识了相声社的人们。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14级的，哎，就我是15级的。后来我就是有一次毕业专场，他们说，哎，梁博洋你要不要上一个？我说啊，上一个就上一个。所以第一个就是唱的本行嘛，就是唱歌学歌曲，然后反响还不错。还有 第一次说的相声段子是学歌曲。 对， 当时是作为捧哏还是逗哏？ 逗哏。其实女生跟男生说相声多数都是当逗哏，因为当捧哏的话就有点就是亏待女生。 对， 后来反响特别好，就有小姑娘加我微信。 来继续。 就有小姑娘加我微信，就说啊，学姐你好帅啊，我好开心。然后就接着说下去呗，反正算是一个爱好，而且底下人乐，哎，我也特别高兴。 其实我觉得这跟相声不是，这跟相声去了，这相声跟唱歌是差不多，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同一种性质。因为你唱歌在其他人也爱听嘛，这个你拿你自己的话说，这个我唱歌好听其他人也爱听，这是一种传达我感情的一种方式。说相声也是，我在台上面说，台下人乐了高兴，这也是我传达一种我感情的另外一种方式。 说相声累呀。 那肯定累， 就你得背呀。就是这相声的词儿啊，比这个歌词难背好多。 对， 这如果有一个 作为一个连词都背不下，连这个歌词都背不下来的同学，你是怎么做到把整段整段相声的台词背下来的呢？ 靠故事吧，因为歌词其实，我背歌词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什么，这叫什么，没有什么资质去说我背歌词的事儿，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背歌词我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就韵尾啊之类的什么背。我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别人真的是看一遍就记下来了。我必须得看，在我的心里，在你的怀里，心里怀里，我得这样背。相声就连成一个故事就好了。 学到了，学到了。以后我背主持词的时候也这样，在谁的心里，在谁的怀里，心里怀里想一想。哎呀，这个作为一个女相声表演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个学校的校园歌手，唱歌还这么好听啊，这个实属难得。既然拥有宝嗓，那就在这儿给大家献唱一曲吧。第一次说相声段子是学歌曲，第一次唱的是 学歌曲，那里边就是有很多，它主要的形式是这，那里边没小曲，学小曲是小曲，学歌曲的话就是 那咱们就来个学小曲，既然你说到了，咱们就来个学小曲。 行，那怪我这个嘴了，那我们就唱个小曲儿。 对，简单单给大家来两句这个在相声里边的那种小曲儿的感觉啊。 嗯，那我唱 一个 这个 不一样的梁博洋， 张云雷的这个探清水河。 探清水河。 嗯 ，OK。 嗯， 简单来两句就行。 嗯，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就遮住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阿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呐、啊。蓝靛厂那个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呐、啊啊啊啊。 他这个相声啊，就是小曲儿，他最后必须得有一个那个尾音，我觉得那个尾音 转场，对， 其实就是怎么说，让女孩唱，其实还是。没帅到那份儿上。 嗯，对，当时听过这个两个版本，一个是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个比较凄惨的爱情故事，另外一个像给人踹进去似的。 对，是。 对，刚刚各位啊，听过了这个小曲之后呢，现在跟大家说说时间啊，现在时间到了北京时间的20:51，这个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啊，就马上快到点了。 嗯， 我们还有两首歌，但是呢，这个两首歌肯定不能都同时给放送了啊，这个博洋的嗓子也有点经受不住了，所以呢，我决定。把最后一个绝活先放送给各位。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博洋呢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法语系啊各位，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大鱼。对，各位没听错啊，就是那个很久之前的那个片子《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但是我们博洋今天呢，他会用法中双语来演唱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作为今天的这个结束曲目吧，奉送给各位。如果您现在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也可以抓紧打开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观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梁博洋《大鱼》的法语版。说起来怪怪的，大鱼的中法版送给各位，一起来听。 Il y a 4 milliards d'années.Sur la planète, il n'avait qu'un océan et qu'un groupe de grands poissons anciens. Depuis leur naissance, ils retiennent tout. Les vagues nagent toute la nuit en silence et débordent des confins du ciel. Les poissons traversent les fonds du mystère. Je contemple toujours ta silhouette. Je regarde le ciel.Toute la pluie tombée, je tiens ta main en méprisant le danger. Les ailes du poisson sont déjà assez larges. C'est le moment de me défaire de toi. perdu du temps et que tu quittes. J'ai d'avant d'abord que tu ne reviennes pas. J'ai les larmes aussi, mais la queue pour toi vers le fond de la mer du ciel.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翻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J'ai peur que tu t'envoles, j'ai peur que tu me quittes.J'ai davantage pour que tu y restes à tout jamais. J'ai les larmes aux yeux, mes larmes coulent pour toi, reflues vers le fond de la mer du ciel. Ooh. 现在最后一首演唱曲目大鱼的中法版本刚刚也是演唱完毕了，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而且还有最后那一段花腔美声。 最后一段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伴奏里本来就有，其实我本来想即兴，但是我一即兴就毁了伴奏的美感，我就跟着他唱了 但其实也非常好听，尤其我最喜欢的是法语中间的那段类似于配音的那种感觉， 独白， 对，那段独白我 特别喜欢。那一段独白差不多意思就是说，就是我怕你离开我，然后怕你离开这样的，就是然后我很想念你之类的意思。 对，其实那段独白意思我刚基本上听懂。 哎，是。 对，就是意思要告诉大家啊，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你就会在这里听到各种各样。